小听听阿婆说，这个季节天气转凉，地上雨水多，楠楠呀不要惊慌，过来听听阿婆说，睡个觉雷声过后就能看云朵，楠楠别怕，楠楠别哭，快快睡喽，你静静听首歌，曲曲静歇，静静安歇，月儿圆哟，你乖乖呀，抱阿婆，风铃呀，清香鸟儿轻唱，远处谁在和？近了彩虹，近了云朵，我已成归客。楠楠呀，你会长大，会走很远，会觉得累了，只要记得和婆话，阿婆怎么说。 还苦苦哀求着，还假装多情重，轻轻的放下，抛低我在半空。情匆匆，风吹不息的火种，人匆匆，背上哀伤心过重，谁可知心沉重，如高山一样重，

走过才知深情，流年如歌，唱过方凭心音。经典九六九，为你打磨时光之美。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堵车每小时40公里， 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无论身处何方，祖国永远是我们生命的底片， 对祖国的热爱永远推动着我们前进。 历史给我们以启迪，未来给我们以召唤， 祖国永驻我心，我心属于中国。 10月1号国庆节，经典九六九与您一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 买水族装鱼缸，知道来水文苑锦鲤世界。京津冀地区综合水族批发市场，规模大，品种全，国庆期间特价优惠，高德导航文苑锦鲤世界，电话13522839806，微信同号。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九六九假日航班， 假日航班。 我相信期待一部电影的理由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是只要听到导演大名便觉得值得敬候与信任。而放眼华语影坛，每部作品都值得期待的导演中，张艺谋绝对位列其中。今年的国庆档又见张艺谋的新作《影》推出了终极预告，浓墨宝蘸，水墨沙场。今年九六九品质消费节之国庆七天乐，是基于2018年首届电台品质消费节企业之后的一场品质惠民活动，将一些有品质的消费单位联合起来，在吃、购、游、娱、行等方面让利给广大受众。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在今年九六九品质消费节之国庆七天乐合作商家消费，将朋友圈截图发送至今年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将有可能获得大地影院电影票2张，一到用车300元出行卡1张。详情请关注今年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影的故事灵感来源于朱苏进的《三国荆州》，但最终呈现的是一个完全脱离三国架空背景的故事，它的主题是替身。纷乱时局中，一个从小被秘密囚禁的替身，不甘只做他人手中的武器，于是就有了后来游走在虚实真假之间的人性故事。曾经浓郁的色彩是张艺谋的标志之一，但他坦言自己一直希望能拍出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风格。如今68岁的他终于完成了夙愿。电影刻意用了黑白灰作为电影的主色调，水墨丹青的审美精髓被极富想象力地还原在了电影之中。阴雨连天，车马渡船，山水大殿，亭台楼榭，水墨渲染之间的山河画卷，仿佛每一帧都闻得到墨香。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的动作戏，继承了张艺谋一贯的想象力和艺术感，散装兵器令人耳目一新，场景古朴，兵器惊奇，打斗动作也利落潇洒，行云流水，既有节奏感又有艺术感。曾经张艺谋被视作色彩运用的大师，他镜头中的红、黄、绿种种颜色都惊艳过世界。而这一次，我很期待在他的镜头下荡气回肠、意蕴丰厚、克制却恢宏的黑白灰如何为全世界讲述一个拥有中国水墨气质的故事。 以前的约定只为分高下，若再来可要讲生死了。 三个人，一个是主公，一个是影子，还有一个就是你。 卦象已动，只需七日连雨，水漫则盛。 那仗什么时候开打？ 时机已到，明日之战我只是个诱饵，没有人会在意诱饵的死活。 我在意。 死心塌地干你自己的事，我不过是他的影子罢了，岂敢得逞。 我听说你们夫妻二人合奏天下无双，夫妻遇到过高手吗？ 还没有人能在我刀下走过三步。 这真打了比方，你我都得死。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那什么是真的？你说什么是真的？ 你放我走了！你说我有影子，是对是错？ 在假期，今年九六九品质消费节之国庆七天乐，也强烈推荐各位听友去大地影院观看。大地影院，人人看得到电影，人人看的好电影。影值得期待的另一大原因就是超强的演员阵容，邓超、王千源、王景春、胡军、孙俪，再加上新生代人气演员吴磊、关晓彤、郑恺。邓超为了演好靖州，用两个月的时间疯狂增肌十余公斤，练出一身漂亮的肌肉线条。接着为了演好子瑜，他又要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将自己从83公斤饿到63公斤的病态形象，两个角色相差40斤。演员为了表演奉献付出本是理所应当，但在当下浮躁的娱乐圈，这样用心的演员仍然令人肃然起敬，期待上映之后对他们的表演经验。九月初，影在威尼斯首映，大获赞誉。影片结束之后，全场掌声长达5分钟。接受一次采访时，张艺谋曾这样解读过，你看他的每一步其实都是挣扎求生，即便他最后好像成了老大一样号令天下，但实际上他唯有这样才能够活下来。而看到这句话时，恍惚之间仿佛透过光怪陆离的电影世界，看到了站在故事背后的张艺谋自己。替身影子，虚实真假，水墨沙场，毫无疑问，张艺谋导演的影将会是今年国庆档最值得期待的电影。国庆期间来大地影院看电影，便有机会赢取豪车送你回家的机会。详情关注大地聊电影微信公众号。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情

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五八集团 CEO 姚劲波。 资本就是分好坏的，有成熟的资本，也有不成熟的资本。一个好的资金，一个投资人或者一个好的机构，他会在你不好的时候持续的相信你，对吧？追加投资，他会更加的看重长远，而不是当年当季度甚至当月的这个表现，他会看重你甚至长期的在逼近你的目标，对吧？长期的为用户创造价值。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这个猜测其实一直伴随着我们吧，我们啊每天有猜测，每天有个作为一个做企业一个创业者，一个希望在人生过程中你有不断的尝试的人，不断对未来有梦想的人，猜测、谣言、苦难、挫折一定伴随着你，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要学会在这个谣言的这口水里面游泳。 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 做大了以后，他就是要履行社会责任。一开始的时候，你是为了自己生存而奋斗，当你积累一定财富，是你想明白点，这个财富就是社会的。你再投资啊，再为社会创造，再解决就业，再是给国家上交税收。你哪怕不投资，放在银行里，银行把这个钱借给人家去投资，我的政府也想出来，民营企业家也想清楚的。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晨曦。在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些什么呢？一起来关注。1927年10月1日，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30年10月1日，中国收回威海卫租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国庆阅兵。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9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正式实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更多精彩就在经典九六九。我是晨曦，下期再见。

969假日航班。假日航班， 这里是969假日航班，我是亚威。那今天是国庆节的第一天了，美好的七天小长假就这么开始了。你想好怎么玩了吗？是在家里和亲戚朋友举杯小聚，还是外出走走看看山河湖海呢？无论你选择怎样的方式，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前一定要检查车辆的状况，确保车辆正常行驶。出游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避免超速和疲劳驾驶，杜绝酒后驾车。那祝大家国庆快乐，有一个完美的假期。那如果你担心熊孩子毁了你的美好假期，不如去音乐剧的海洋去疯一回吧。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改编自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常怡的原创童书超级 IP《故宫里的大怪兽》，由原著作者常怡亲自操刀编剧，叶迅谦、李猛等业内知名主创倾力加盟，北演历经2年时间精心打磨创制，9月30号到10月2号将在北京剧院上演。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李猛。9月30日至10月2日，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在北京剧院第二轮演出，是由我作曲的，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这部剧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的神兽为主线，赋予了这部音乐剧良好的故事基础。而担任音乐总监的是曾为多部知名音乐剧操刀创作的李猛，强强联手的制作班底使这部剧在暑假期间赢得了诸多好评，被网友称为今年暑假最值得期待的音乐剧。 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这个戏从剧本创作大概是2年左右，从我进入开始到整个音乐写完，我大概用了10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大概有15个歌左右。其实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故宫里边的一些怪兽和一个人类的小女孩发生了一段奇妙的、奇怪的、有点悬疑但还是很开心快乐的这样的一段故事。音乐的成分应该算比较大了，15个歌我估计占到了整个戏篇幅的65%到70%了。整个这个戏里边有这么多都是有音乐在底下去铺着的，我们大概是15、16个演员。你像这个歌曲里边，比如说有煽情的，有造势的，有幽默的、诙谐的，我也运用了一些就是之前没有太敢用在比如说就是儿童剧啊、家庭剧这种里边，你比如说摇滚的东西，这摇滚的东西要用不好或者用过了孩子接受不了，但是如果你用准了的话反而会提升力量。这些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跟剧本啊、跟故事进行了咬合跟实验吧。反正第一轮演出感觉效果还可以，观众还是能理解能接受的。尤其我们发现这个第一轮演出的那个我们坐在底下啊，看这个家长跟孩子他都能够看得进去，就是家长他不玩手机了。你之前有过很多次的看那个戏，你真是那家长他看不下去的时候他在玩这个手机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还就是比较欣慰的一个事儿。 在音乐剧里，音乐与表演是融为一体的，音乐需要贯穿剧的全部，在剧情的不同阶段，在恰到好处的时候让音乐承担起不同的责任。李猛希望这部音乐剧能有百老汇音乐剧的精良质感，也希望自己作曲的音乐剧作品生动流畅，能够好看。 无论是做就是儿童剧、家庭剧类的还是成人剧类的，每一个人他站的角度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他喜欢古典音乐，他就不喜欢摇滚，有的喜欢摇滚，他听古典那个东西他就听不下去。但是你没法说谁说的是对还是错，所以艺术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你看大部分的人他会关注什么点，比如说你现场这个歌词他能不能听清楚，歌的旋律好不好听，然后哪一首歌有一个旋律他能记住了，我觉得这个是观众会关注的第一层，因为这些元素是非常显性的，你拿耳朵一听拿眼睛一看就能看得到的。那第二层的观众我觉得他会更往深的去走一步，比如说你这个音乐你是不是交代故事情节了。其实音乐剧音乐的关键点就是你得用音乐去讲故事，你不能人站在那儿干唱去干抒情，那个其实就不叫音乐剧音乐了。你再往深的第三层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业内的人，他做这个行业的人本身了，那他会从各种学术的角度然后去分析。